析个案和原因，为公民出行做提示。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近日，铁道部贪腐窝案当中的最后一个受审的女眷叶小毛走上了法庭受审。她和丈夫都是铁道部的老人，也都是原铁道部长刘志军的下属。叶小毛已经从铁道部行管局服务中心退休，她丈夫是原铁道部运输局副局长兼营运部主任苏顺虎。苏顺虎因为受贿2489万被判无期，目前已经服刑9个月。那在他2000多万的受贿款当中，有1300多万是妻子叶小毛帮忙收取的。那最近呢，检方更改了罪名，叶小毛因为涉嫌受贿罪在北京二中院受审。此前他曾经以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受审。据了解，这是铁道部窝案当中最后一个受审的人。那之前张曙光的情妇罗非、文清良的情妇钟华都因为受贿终审获刑。那罗非呢，也是被检方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提起公诉的，但最后呢，也是因为受贿获刑。检方指控叶小毛伙同丈夫苏顺虎收受财物，折合人民币1300多万元。叶小毛作为国家工作人员的特定关系人，明知苏顺虎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仍然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那据律师说，自从苏顺虎被抓之后，他妻子叶小毛一直身体不好。律师曾经到看守所去会见叶小毛，在半个小时里，叶小毛一句话都没说，神情恍惚。不过他一直都表示认罪。那庭审当中，法官说因为变更了起诉书和律师，根据刑诉法规定要有10天的阅卷期，因此该案休庭。那据报道，在2003年到2008年之间，苏顺虎为了某公司解决煤炭运输等问题提供帮助，收受了该公司总经理3次给予的好处，折合人民币85万元。这些钱都是直接给了他妻子叶小毛。在2006年春节前，这位经理以过年为送礼为名，在苏顺虎家中呢给了叶小毛20万元。2008年十一前，这位经理以庆贺苏顺虎之子苏冠林结婚为由，给了叶小毛10万元和一对纹金手镯。在2004年到2010年之间，苏顺虎为某公司解决煤炭运输提供了帮助，那公司负责人周云富共给了苏顺虎款物是1100多万元，还以借款给这个叶小毛炒股为由，先后往叶小毛银行账户汇入了50万元。周云富呢，还以苏顺虎外甥的名义为苏顺虎购买了西城区广安门外大街的一套商务公寓，花费是400多万元，还以庆贺苏顺虎儿子结婚为由，给了苏顺虎10000美元，还先后16次给苏顺虎提供的儿子和儿媳在澳大利亚的账户上汇入了110多万澳元。那就有关叶小毛的罪名，我们来连线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的检察官庞涛。你好，庞涛。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叶小毛的罪名为什么由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改成了受贿罪呢？ 我觉得呀，要首先搞清这两个犯罪是怎么回事。那么我们知道呢，这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啊，是规定在咱们刑法当中的第6章的，也就是它是作为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这一章当中进行的规定，那么它属于妨害司法罪的一种形式。那么2006年的时候呢，这个刑法修正案6啊，对这样的一个罪名呢进行了修改。那么修改以后的这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呢，是这样规定的，它是说呢，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呢是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的，就构成这个罪名。而受贿罪呢，大家都知道它是规定在刑法第8章，也就是贪污贿赂罪这一章当中的。那么也就是规定说呢，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所以呢，从这两个罪啊，在刑法当中的规定的这个章节来看，它是性质呢完全不同的两种犯罪。一种呢是这个妨碍司法机关查处犯罪的行为，一种呢是侵犯的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 第二个区别呢，我想要了解呢，这两个罪名呢，恐怕它往往它并不是很孤单，它总是与其他罪名呢是成对出现的。你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这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它是指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予以掩饰和隐瞒的。那它明知的是什么犯罪呢？往往实践当中常见的就是盗窃罪啊、抢劫啊、诈骗犯罪的赃物而予以掩饰隐瞒的。也就是说它首先要构成一个盗窃罪或者抢劫罪或者诈骗罪，然后如果另一个犯罪嫌疑人他明知道是这些犯罪的赃物而予以掩饰隐瞒的，那么他就构成这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而受贿罪呢，大家都知道它往往是和行贿罪来成对出现的，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这两个罪的犯罪主体呢是不同的。那么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主体呢，它是一个一般的主体，也就是说如果你是年满16周岁并且呢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就可以构成这个罪。而这个受贿罪啊，它是一个特殊的主体，也就是说它只有国家工作人员才能够构成受贿罪。那么为什么本案当中可能大家就会问了，这个叶小毛他也被检察院公诉为受贿罪呢？因为这个叶小毛呢，他不像他丈夫一样是这个原铁道部运输局的一位领导，有这种职务上的便利，他只是呢原来这个铁道部行政管理局机关服务中心的一名退休干部，按理说呢他没有这个职务上的便利。那么我想的原因呢就在于啊，在2007年的时候，这个最高法和最高检啊，他联合出台了一个司法解释。什么司法解释呢？就是办理受贿刑事案件的这样一个司法解释。那么在这个司法解释当中呢，就规定了一种人叫做特定关系人。那么最典型的就是近亲属，像这个叶小毛呢，他就是这个苏顺虎的妻子，那么他就属于这个近亲属，也就是属于这个特定关系人的这样一个范畴。那么如果说这种人他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的话，那么共同实施受贿行为的话，那么对近亲属呢同样要以受贿罪的共犯来论处。这个呢就是2007年两高出台的这个办理受贿刑事案件司法解释当中的一个明确的规定。那么我想讲到这儿，可能听众朋友们大家都非常清楚了，也就像在本案当中很多事情呢，它都是叶小毛利用他与苏顺虎的这种夫妻关系直接出面收受贿赂，或者呢让这个行贿人给他的儿子去开公司等等。那也就是说呢，这个叶小毛呢他已经不单纯是一个明知犯罪所得而予以掩饰的这么一种行为，而是他已经从幕后站到了前台，他可以说他现在已经不是这个苏顺虎的贤内助了，而变成了贪内助了。因此呢对他以受贿罪提起公诉，我们觉得呢是更符合本案的案件事实和法律规定的。主持人， 那这两个罪名的法律后果会有不同吗？对叶小毛来说， 应该说这两个罪的法律后果差别还是很大的。那么按照刑法的规定呢，这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呢，它是处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拘役或者是管制，并处呢或单处罚金。如果说你情节严重的话，那么是处3年以上、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那么也就是换句话说，这个罪它最高的法定刑只有7年。而受贿罪就不一样了，受贿罪如果说你个人受贿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那么就要处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或者是无期徒刑，而且可以并处没收财产。如果说你情节特别严重的话，要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那么像在本案当中，这个叶小毛呢，他已经受贿是涉嫌1300万元，那么至少呢按照这样的一个法定刑的党的话，那么他也会判处这个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甚至是无期徒刑或死刑。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的是，如果说是以受贿罪来对这个叶小毛追究刑事责任的话，那么明显他的刑事处罚要比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处罚要重得多。主持人， 好，谢谢庞涛检察官，再见。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哎，他怎么样了？ 他妖艳动人。 他使我飘飘欲仙，可是他掏空了我的生命。 珍爱生命，拒绝毒品，远离罂粟那美丽的陷阱。 挤地铁想听广播，可老是没网络。 下载听听 FM 手机客户端，好节目提前下载，没有网络一样听听听 FM。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0:33，这里是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那眼下又到了暑期的出行高峰，也是很多中国留学生出入境的高峰，每年会有不少公民和留学生会被卡在机场的边检，导致出行受阻，那原因也是五花八门。那此外，边检民警每年还会接收一些被遣返的留学生，他们为什么被遣返呢？原因也各异。那今天我们就请民警来分析一下几个个案，也提醒一下家长和学生。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几位嘉宾，一位是北京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边检2队7分队的分队长张静一警官，你好，张队长。 大家好。 嗯，还有一位是副分队长高东然警官，你好。 大家好。 嗯，还有一位是民警丁鑫， 大家好。 嗯，我们看到现在很多在暑期的时候会突发的迎来一些问题，那这些问题不是说公民出行在海关啊，在安检遇到的，是在边检边防检查遇到的问题。有哪些问题比较突出？给我们介绍一下，请张队长介绍一下。 是，现在正好是一个暑期高峰，那么我们从国外留学的一些留学生，那么假期啊可能要出入境比较多，那么存在一些现象呢，就是一些这个留学生啊，因为一些私自的原因， 嗯， 完了为了这个回国，完了之后呢，可能这样的话他也可能不想让家长知道，或者就是 偷偷摸摸想回来， 哎，对对对， 私自原因回来的， 是的是的是的，嗯。 那不让父母发现他们回来了， 嗯， 他们怎么做呢？ 他们很天真呐，啊，完了之后他们因为在他这个出入境的记录啊，一般的咱们作为这个广大群众来讲， 嗯， 他都是因为通过这个出入境验气章他来判断， 哎，可以判断的， 对， 对 对对， 嗯， 这样有些学生呢他就自己啊把这个出入境验气章给涂抹掉了， 怕父母发现， 哎，对对对对对，是， 嗯。他们这种涂抹行为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呢？ 那么按照咱们这个出入境管理法相关规定来讲，他这个护照上的验气章还有这个护照是不允许私自涂改的，他涂改完了之后呢，这样就会那么就会影响到了就是他的出入境，那么这个来讲我们就是涉嫌涂改， 嗯， 对 啊，这样就是 会收缴证件，然后做出处罚， 嗯，一般会罚款， 对，罚款， 嗯， 2000元人民币。 嗯， 嗯， 那他这种收缴是把护照就收了？ 对，就要收了， 你就没护照了。 对， 嗯， 然后我们也会把相关的情况通报给相关的机关。 嗯， 那有可能会对他下次申领新的证件的时候也会造成影响。 嗯，那他们目的主要是想偷摸回国，不让父母发现，是这样一个目的。 嗯， 对， 嗯，就把那章通过涂抹的方式给改掉了。 对， 对， 对， 那包不光是留学生，其他公民如果因为各种原因进行一些验气章的涂改， 对对对，这个都是不可以的，因为咱们这个护照， 嗯， 咱们对先是咱们这个护照啊，护照的最后一页上要有严禁私自涂改。 嗯 啊，那么护照这个都是也有是有规定的，有要求的。 嗯， 嗯，另外边检这边还查获过一起案件，是一个所谓的孝子的故事哈，给我们讲述一下这个骗母亲的故事。嗯， 啊，这个是这样，就是发生着不止一起这种情况。 嗯， 因为我们工作中发现好多这种情况，父母他们把辛辛苦苦把孩子送到国外，在国外留学。 嗯， 那么这个学生呢可能在国外啊他待的比较枯燥啊，可能来讲的话他国内还有好多的同学， 嗯， 个人感情也比较深，这样的话他可能就是他们就私自回来。你说这个案例呢， 嗯， 就是一个学生呢，他可能他这个朋友在国内，同学在过生日， 嗯， 他想回来，但正好呢学校那边可能也比较接近这个赶上这个可能就是这个一个重要的考试。 嗯， 父母不同意。 嗯， 不同意呢，但是呢他因为这个又想回来给同学过生日，完了之后呢， 嗯， 他就偷偷的回来了。 嗯， 回来完了之后他是瞒着父母嘛。 嗯， 他带他回来的时候他可能他有把这个所有的验气章，咱们出入境验气章他给涂抹掉了。 完全涂抹掉了。 啊、对对对对，就给，因为它涂抹掉了，它看不出日期来了嘛。 嗯。 啊，这样的话，它就影响到了这个，哎，在出境的时候呢，那么来讲，被我们的这个值班民警呢就给发现了。 嗯。嗯啊、这种涂抹其实很容易发现的，他们自己觉得涂抹的挺，可能挺像真的啊， 嗯、 或涂改的挺像真的。 对，因为我们的民警还都是挺火眼金睛、挺厉害的。 嗯。 大家那个在查验证件的时候也非常的仔细。 嗯。 基本我们那个检察员会每一页都会翻到。 嗯。 就像咱们这种不是专业的涂抹，都会一眼都能看得出来的。 嗯。那像这个学生后来接受什么样的处罚了呢？ 那么首先来讲，他这个入境的时候呢，他在入境或者在出入境的时候，肯定就会，如果被查获了之后，那么来讲，首先来讲，他是被阻止出入境的。 哦，出入境都会受阻， 因为他的证件来讲，可能就被我们的收缴。 嗯， 哎，全部就是说这样的话，他没有出入境证件， 嗯， 他就出不去。 嗯， 啊，出不去，出不去呢，他再想回去学习，啊、可能就影响他一些个人的一些活动。 嗯嗯、那近些年来，边检发现这些孩子们留学的孩子们涂改验起章的，还是不是一件两件？ 啊、不止一起啊， 是很多 的。 我觉得现在的孩子有的是，想偷摸自己回来跟同学聚一聚，还有的呢是再找找女朋友。反正我觉得所有的目的都是为了蒙骗家长。 嗯嗯。 啊，这个是最主要的原因。 嗯、但这个后果其实很严重。嗯、 是的，是的。 你可能就护照没有了，暂时就没有护照了，而且你还要被罚款。 嗯 对， 嗯， 还有的是咱们比如说去了美国这样的那个国家， 嗯、 他的签证很不容易那个办下来的， 是嗯、 但是他的这个因为他的有效签证在他的这个旧的证件里，这个因为涂改， 哦、 然后我们要把证件收缴，那他下一次再办证件就更麻烦了， 对，重新得去办， 对 对 对， 对 嗯、可能还。会被拒签等等哈， 对 对，肯定是这样。 嗯嗯，那除了留学生之外，作为普通公民也会碰到一些护照的问题，有哪些问题给我们分析一下？ 我们之前就见到咱们这个，我觉得还是有，现在我们的那个公民法律意识都增强了， 嗯、 但是还有一部分人对这个法律意识还是相对比较淡薄的。我们之前就见到有的旅客把自己的证件借给自己的朋友， 嗯，为什么呢？ 然后因为他的这个朋友呢是不能正常出入境的，嗯，比如说在这个没办下来签证，想出去旅游， 嗯， 然后借了他的证件，出境的时候这个对护照，然后出境的时候就是涉及到冒名顶替，啊，就是然后他的证件。也是会受到影响。 哦、 还有呢，我们就碰到两个好朋友，长得确实很像，他把他的证件借给朋友，朋友把他的证件进行了涂抹、更改，这也会对他的行程造成影响。 你这对出借人来说影响也是很大的。 对对、 嗯。 那应该前提是长得比较像。 嗯，但是他这也是其实来讲，这是一种违法行为。 对、 这个、 违法行为还不简简单单的 是一个， 对 对对，不是简单，他就是我拿你的证件的问题，因为这个出入境来讲，咱们有出入境管理法， 对， 他这件上就是说你把这个护照借给他，那么这个如果说在你知情的情况下，那么来讲这个还是不允许这样的， 嗯， 啊，那么来讲就说是那个就如果我举个例子，我借你的证件，我用持用你的证件出境、 嗯， 那么来讲我就持用他人证件，这也是来讲就是非法出入境的一种行为。 这有可能会涉嫌触犯刑律吗？ 这肯定是要的、 哦、 对对，这叫就是你持有别人的证件，那么明知是持别人的证件、 嗯、 你还拿着它去使用去出入境、 嗯、 那么来讲这就是一种违法行为。 嗯，那不光是说改了这个涂改验起章之后、嗯、出行受阻的问题，可能还会承担刑事责任。 对 对 对 对, 对， 因为我觉得大家不要把它就看成是单单的一本护照、 嗯、 其实它跟我们的身份证很像，我们的身份证就是不能随便借给别人的、 嗯、 因为护照在境外的时候，它就是对你身份的一种有效的 证明, 对, 对，它比身份证还要管用、 嗯、 那大家就不要轻看了它、 嗯、 我们的身份证是不会随便借给别人使用的，护照是同样的。 嗯 嗯, 嗯，那另外还有一个，在一个消息报道说说的中国游客护照被盖了小偷的章，有这个事儿吗？澄清一下。 嗯，这个高队长也 对、 嗯、 对，这个其实我们也看过这个报道， 嗯、 我们就觉得挺滑稽的。 嗯、 其实我们在那个我们做了边检这么多年，不管是咱们中国还是境外的国家。 嗯， 都没听说有小偷的这个章子、 嗯、 我觉得其实这个消息很容易辟谣的、 嗯、 因为就像咱们中国 把小偷抓起来，民警也不会因为他在专门去做一个章，是吧？其实这个还是不像网上流传的那样的，是不存在的。 只是有一些，就是你买过了免税品，会有一个什么章。免税店会盖一个章， 这个也是不允许的， 也是不允许， 也是没有的，也是不要那个，不会在你证件上盖这个章子的。 咱们是唯一就是厌弃章，是吧？ 应该是出入境的，对，相关的一些厌弃章， 对 对 对。因为我们的那个护照上只能盖出入境章，还有咱们的有效签证，就是这样的，是没有这种其他的，就是网上流传的这些小偷的章子啊，这些是没有的。 那在我们平时的工作当中，碰没碰到过一些公民，在护照上他盖了一些风景区的章啊，或者是把护照比如说撕毁了，或者是不小心弄坏了，这都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吗？ 其实现在呢，就是对于咱们中国公民来说，以前对于这种涂改护照，就是在护照上随意乱写乱画，咱们都是要做出处罚的。但是新的出入境管理法颁布之后呢，我们会对这个旅客进行说服教育，就是不会做出相应的处罚。但是还是刚才的那句话，这个是咱们的有效证件，还是建议大家保管好。其实我们在现场每天都能够见到各种各样的旅客，特别滑稽，有的是家里的孩子小，想画画没地儿，在护照上来画，把那个爸爸的脸涂得乱七八糟，已经分辨不出来了。其实这种对你的出行是非常有影响的，我们没有办法证明是同一个人。还有呢，就是我们见到的，就是在这个旅游景点，咱们不是曾经有的旅游景点有这个章吗？他说想留作纪念，盖在了这个护照上。有这样的。但是我们说这个护照上是不能随便那个盖这个章子的，后来就旅客听进去了，就把这一页给撕了。然后别人的护照都是48页或者是怎么样的，他就比别人少几页，其实都是给出行能造成麻烦的。 那像有很多这种损毁的行为是要重新办护照的。 必须 要重新走一套手续， 重新要申 领。 有的签证可能已经生效了，可能也就作废了吗？会有这么严重吗？ 这个签证前往国对方国家的签证呢，在没有破损或能证明是的确是真的这个情况下呢，他可以，但是呢，他的这个护照可以申请保留，但是来讲跟签证啊，但他可以继续使用，但是呢，他不用持用这本证件，必须同时办理本新的证件，是这样可以使用的。 那下面我们还要关注一个留学生的话题，就是边检经常会接收一些被遣返的留学生，那这些案件也很有特点哈，请民警给我们介绍点这个相关的案件。 我们这个讲一个咱们从国外遣返回来的留学生吧。这个留学生我们当时见到他的时候觉得身上的学生气很浓。我们觉得不应该是遣返回来的， 像规规矩矩的。 对，但是经我们的询问呢，他是5年前就已经出国了，5年前出国，但是他在这5年的时间里，他在国内有4年是在牢狱中度过的。因为当时他就涉及到是绑架。其实呢，他家境很好，父母是做生意的，足够给他足够的费用让他在境外留学。但是这个小孩呢，是出去了之后没有人在身边叮嘱他，没有在身边约束他，花钱大手大脚，基本就是月初就光了。后来他没有办法总跟父母要钱，而且父母每次要钱的时候父母都会责备，后来他就想我要靠我自己的能力。但是这个没用了正确的方法，听说跟他同行的一个学生非常有钱，就把这个学生给绑架了，然后让这个学生的父母打电话给他汇50万美金， 在国外， 对，打电话。但是这个被绑架的小孩呢很聪明，没打给父母，打给了他的那个亲戚，亲戚就报警了。这个小朋友就很快就被那个当地的警方给抓到了，就被判了4年有期徒刑，然后也是刑满释放之后被遣返回国的。 是不是在你们这个了解当中，有些父母对孩子在国外的生活缺乏了解？ 这是肯定的， 肯定的， 是的， 就是给钱就完了。 这个应该通过我们一些案例吧，应该感觉是有这方面的问题，确实是这样。 应确实有比较多。 对，因为我们觉得其实很多时候大多数的孩子在境外的时候跟父母之间的沟通是失控的。 嗯 嗯，因为他们就是跟父母的联系比较少，而且在国外其实很多人语言是不过关的，他们相对我觉得他们在国外还是很孤独的。 嗯 嗯，其实呢，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案例他是绑架的，我们之前还遇到有在国外制造毒品的、吸毒的啊，还有用感冒药这个来做毒品的等等等等，我们见过很多这样的学生，其实在国内还是比较优秀的。一下子出去就失控了，他觉得这个钱我有了，不再是父母替我支配了，我的生活都是我来自己来掌握了。但是语言又不通，他跟很多他跟他同样的人混在一起，结果生活状态完全就变了， 就通过所谓的捷径去挣一些钱。 对， 就说在国外还有一些学生是因为比较轻的，比如说就是违反交通规则也可能会被遣返。 嗯，对，因为其实在国外不同的国家对这个法律的规定是不一样的。我们也见过这种学生在境外留学的时候，就是因为闯红灯或者是因为闯红灯肇事就被遣返回来了，因为你这是触犯别人国家的法律法规。嗯， 那这个触犯法规被遣返之后就很麻烦啊，他要再去出去的话，因为你可能学业就耽误了，可能考试也耽误了，你还有重新要去申请签证有可能。 我觉得这不光是耽误的问题，更多的是在这个国家就会有他这样触犯法律法规的 记录， 等他再次入境的时候有可能就会非常的麻烦。 嗯嗯，另外还有一个前段时间炒得比较热的是一个女博士被遣返的案例，给我们再介绍一下。 这个女博士其实就跟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留学生是差不多的，但这个女学生是比他们都要优秀的多。这个女博士是从初中开始一路保送到清华的，之后她就是被美国的一所知名大学给录取了，然后去境外留学的时候，她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学霸，但是可能是智商比较高，情商可能不是很高吧。毕业了之后呢，她不太喜欢工作，不想找工作，那就甚至连自己那个租房子的钱都没有，就流落街头了。流落街头一直2年多的时间，甚至据他讲都没有钱给家里打电话，就2年多的时间跟家里一直是失联的状态。最后当我们民警跟他母亲联系上的时候，他母亲当时就昏过去了，他一直在他心里以为2年多的时间女儿是去世了。嗯，其实我们觉得不管是出去也好还是怎么样，我后来一直在回忆这个案子的时候，我在想，其实这个女学生她当时她的导师还带她去那个美国的黄石公园去做地质考察，那在她不想工作或者怎么样的时候，她也没有跟她的导师去联系，其实她有很多种途径，但是为什么最后就混迹成这种结果，其实有很多问题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她被遣返的时候是因为什么原因？ 非法拘留， 非法滞留， 非法拘留， 非法拘留， 非法拘留，对对对。 哦，他已经超过这个居住期限了。 当时这个是有这个案情就是这样的，他因为他在国外的时候，他已经没有这个，就是工作，没有工作，生活比较拮据。完了之后呢，他这个没有固定的居所，那么来讲就到处流浪。到处流浪，完了之后被当地的移民机关发现了。 在我们接收这些，比如说有留学生私自涂改烟气章的呀，还有这被遣返的这些学生，在你们接触以后，最想对孩子的父母和孩子们本身想说什么，包警官？ 我觉得其实是，尤其现在咱们到了暑期的高峰，有好多留学生要回来，还有很多学生已经考完试了，可能要选择一条新的路，要出去。我觉得是不管是出来还是不管是回来还是出去，我觉得首先大家都是要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 不管是境内还是境外的法律， 这 是最底线。 对，这是一个底线。其次呢，是我觉得在选择出去之前，不管是学生还是学生的家长，要综合衡量一下，远在千里甚至万里之外，如何能够让学生真正过上 我们最初衷他想要的那种生活，这个是最重要的。其实我们在身边能够看到好多学生在自己父母的身边都是处于失控的状态，何况在那么远的那个距离之外。